我们下边换换口味，请大连京剧团的一级演员张派名家马中岳演唱《状元梅》。

这是什么？ 口袋。胡素芳。 哎，打人必须先下手。 煽风点火带卡油。 要是没人知道，咱们再捞他一把。 要是有人发现了，咱们就把这顶帽子往胡素芳脑袋上这么一扣。 好主意。哎，赶紧找个地方藏起来。 好，藏哪儿啊？ 哎，藏洞后头。 走， 洞后头。 开门，开门呐！我到后窗我看看去。开门！ 哎！ 看见姓何的变颜变色，咱们的事情要是让他知道了，那可就糟了。 那可怎么办呢？ 石样小非君子，无毒不丈夫。你们看， 火 先烧了仓库，再烧了账目，咱们给他来个死无对证，这叫借刀杀人。 好，不好了，胡素芳来了！ 啊， 快走！ 哎， 快！ 说说怎么回事？ 对呀，苏苏，你说呀， 说说吧。 你们问他。 蓝采花，你说说怎么回事？ 哎呦，大队长啊！起了火，吓得我肉跳，心要惊，铁锁被砸碎呀，满屋的烟雾冷，账本被烧坏呀，粮食被火焚，哎呦呦，我的妈耶，我等是谁呢？原来是祖方姑娘，她在行凶， 是啥呀？是啥呀？